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哋南風窗。今日係7月3日，我哋去到第三節啦。話我哋頭先咧，因為依個禮拜香港發生太多事，所以咧即係有講唔完嘅話題啊。咁咧頭先我哋講到7/1/7/2啦，講到7月2日朝頭早，即係學聯學民嘅依班年青人咧，即係去預演佔領中環嘅時候咧。有大概511人咧，係即係被警察拉咗啦。咁跟住亦都有30多人會被控係即係落 charge 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都帶咗另一個問題喎，就係咧依一兩日咧喺 Facebook 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 post 咧，就喺度我自己亦都有兩個point 啊，即係咧一班人咧就話啲警察咧。即係打份工，大家唔好鬧警察啦，唔好下下都話佢哋錯啊！即係警察都係香港人啊，因為即係警察都係想保護啲市民啊，咁樣唔好怪啲警察。咁另一邊就係話啲警察咧好粗暴咁樣去對待啲即係留守嘅人啊，亦都係去濫用暴力啊，好多即係好多好不法嘅嘢去喺背後啊咁樣。咁大家有啲咩睇法？ 格洛夫有咩睇法？ 我覺得咧，即係我都睇我睇法，即係我覺得警察係應該要辱罵嘅，喺呢個環境裏邊，係應該覺得佢而家做嘅嘢係羞愧。 我哋要辱罵警察啦，係嘛？你話 唔係？即係有啲人話即係即係警察係即係當你示威同警察對抗嘅時候咧，警察係有啲人會覺得佢話佢打份工嘅啫，即係背後嗰、那個決策嗰個先應該要去鬧佢嘅。但我覺得唔係咁樣睇法咯，我覺得係即係要令到即係警察令到佢覺得佢而家做緊呢樣嘢係一個可恥嘅職業嚟嘅。 即係你認為香港人應該要見到警察鬧佢哋？點解啊？ 咁唔係喺咩時候都要鬧佢，即係話譬如警察為係做緊交通嗰啲嘢嘅時候，你梗係唔應該鬧佢啦。我即係話喺示威場合裏邊咧，佢而家好即係好明顯咧，佢係做緊一樣嘢係同香港市民去對抗嘅嘢嚟噶嘛，係咪先？但係佢出個糧係香港市民納税俾佢噶嘛，即係佢要明白呢樣嘢咯。即係話你接受命令嘅時候，嗰個命令你係有。即係你本身係唔係一個機器嚟，一個人嚟噶嘛？你應該係會識得分辨你接到個命令係唔合理，係咪先？你可能係合法，但係唔合理啊嘛。 嗯，糖水咧，糖水有啲睇法。 我都幾認同簡洛夫嘅睇法嘅。其實好簡單，就係話你唔可以話因為你喺任職於一個組織入邊，你係打份工，你要做一樣嘢，你就可以逃避咗你。做呢样嘢嘅时候嘅个人责任咯，咁其实即系所有嘢都系咁啦，唔系话净系警察啦，你做其他职业都系咁啦。咁当你嗰个机构系做一啲不义嘅嘢嘅时候，唔系话哦，因为我打份工我就可以咁用，因为我打份工我需要去贪污我就去贪污啊，我老细叫佢贪污就贪污，咁呢就可以做任何嘢，呢、这个完全系唔合理嘅。咁其實呢樣嘢亦都係，即係其實呢樣嘢都有個 terms 啦，好多人都講過啦，好多人都講過就係平庸嘅罪惡咯。咁當初呢個 terms 嘅起源就係話，因為就係一個記者，佢去研究呢個報道同埋研究呢個納粹嘅戰犯，咁佢哋發覺原來佢哋都係打份工嘅啫。即其实他们当时的心态都是打份工的，我老板叫这样，他不过是想升职啊，想打份工啊，而去做出这些事。那警察当然是要负上他们个人的责任，他对他们所做的事。 咁但係我都想講翻，就係話，譬如而家喺面書上邊咧，有唔少嘅截圖咧，就係話好多有啲人影到就話，啲警察濫用暴力啊，即係好似有一兩張好出名嘅，就係話好似成班飛仔咁樣啊，成班好似有組織嘅嗰啲三合會會員咁樣。古惑仔嗰啲電影海報啊出曬嚟，跟住又有一紮咧，就係即係譬如警察喐手喐腳啊，即係攣搣啲示威者嗰啲面啊、剩啊，亦都或者係抬佢哋嘅時候， 嘅方式唔人道啊咁樣。咁我都想講嘅，其實話即係有兩方面嘅，我又唔係戴頭盔嘅，只不過係話其實呢啲咁嘅截圖或者呢啲嘅事，其實係都有機會係傳媒想俾單一方面嘅資訊俾大家，咁如果大家接收咗嘅時候，就會即係好容易會依個係咁，或者係可能其實只有一兩個警察咁嘅時候，就但係就成班警察一齊罵咯，你明我意思啊？ 我有唔同嘅睇法咯，我覺得唔應該去對前線嘅警務人員操言穢語，盡量唔好咯，盡量唔好咯。因為點解咧？好，即係老實講啦，咁佢哋都係打份工嘅。咁同埋最重要，同埋最重要，唔係，同埋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大家個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你對唔對佢操言穢語係一件事啊？但係佢要對佢自己事負上個人責任咯。 係， 呢樣嘢係佢做嘅咯。 唔係，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佢著低起呢件制服， 咁佢一個撲街咯。 咁要睇返嗰件事係咩事先。你話如果佢攞警棍出嚟剝返靚仔，剝到頭破血流爆曬光，咁我覺得你講啊冇錯，即係我覺得即係差佬都唔代表你可以做呢樣。 全部擁抱靚仔咁當然係我唔係嘅。 但你 我錫佢一啖啊啲女 仔。你而家講緊係台下啲靚仔啊，大家擁下貼啊，咁喂大佬即係個即係位置唔同啊！大家 差入波啫，咁都係 嚇差入波嘅，同佢哋嘅職責係維持社會嘅秩序啊嘛。咁某程度上，你佔領中環，你佔領政府中部，你係破壞社會秩序。不過你破壞社會秩序嗰個目的或者佢哋嗰個原因係高尚嘅，咁啊另外一回事啊。咁我成日都話咁啊，差佬輕手啲啊，大佬。即係我即係好不智啊！其實因為點解咧？你去挑動同前線警務人員之間的衝突，第一，你失去他們的支持；第二，你會令到他們做事的時候更加爽手一點。屌你班友仔都不當我是人的啦，我怎麼當你是人的，即變成會這樣，我覺得。 那有什麼 solution 呢？ 什麼 solution 沒有的，你其實我覺得甚至乎可以跟那些警察說，哎，辛苦了，我都知道你不想的。 我想你真的可以這樣跟警察說，但是說那種態度就是說，哎，他們都是打份工，就是因為他們打份工這件事，他可以逃避他們個人責任，這件事一定要是在言論上去推翻他們這件事。 唔係啊，同埋你攞翻七一嗰晚，即係七一唔係嗰晚嗰個啦，佔領中環嗰件事咧，其實佢哋已經一早 alarm 咗八點鐘會撤離嘅啦。即係警察方面有冇需要喺嗰個時間去抬人咧？係嘛？即係最後搞到係抬人之後係仲即係你，因為你抬人之後係搞到遲過八點鐘喎。點解你唔喺八點鐘佢自己散咗咪仲快手？咁好明顯，其實警察係有即係。警察內部是其實係想在那個時間製造衝突，或者令做一些事令到你，即係令到你係即係唔俾你咁做，去到八點鐘自己散嗰樣嘢咯。 哦，咁依個有啲陰謀論喺入邊喎。 唔係，所以但係你要搞清楚， 你點解唔係？其實你有個疑問就係點解？即係其實佢哋八點鐘唔散，你先可以抬佢啦，最多佢先至喐佢咯，係咪？即係講明係八點鐘散嘅啦嘛。你係將件事搞和佢啫嘛。 但簡洛夫，你要搞清楚究竟是哪個落命令嘅啫，即係你前一定不是前線那批。 咁但係前線是 inherit 嗰啲，你選擇唔到命令，你我知啊，即係你梗係最大承擔嗰個責任就是落命令嗰個決策嗰方面啦。但係前線嗰度你都唔可以逃避呢樣嘢噶嘛。如果呢樣嘢係令到即係你引發衝突，唔係市民引發衝突啊嘛。而家即係唔係話我嗰晚唔係啲即係學生去撩佢啊嘛，唔係話去。去令到啲警察要即時要抬佢哋啊嘛，佢嗰啲係好即係你睇到係佢哋係好和平坐咗喺度噶嘛，係冇嘢噶，係咪先？你唔通阻咗人翻工啊？三點鐘凌晨三點人翻工咩？係嘛？有車過咩？ 我會建議個 solution 就其實你係應該對啲差佬好啲，等佢哋受良心嘅責備咯。唔係你睇下台灣就知啦，台灣佔領立法會，話班差佬想入去嘅時候。啲阿媽係同啲差佬講話，哎呀，你哋小你哋唔好咁樣對我個仔啊！你點咧？佢係為佢哋，我哋我仔入面係為你，係啊，係為你爭取，為你爭取權益嘅咋？你都唔想共產黨過嚟啊？咁樣同啲差佬講，大佬，諗下你係個差佬，你聽完之後你有咩？你個心有咩？有咩睇法？ 咁結果冇用嘅，知唔知啊？ 唔係 你記唔記得六四嘅時候啊？六四啲嗰啲解放軍啊，嗰啲初嗰陣時覺得 佢哋都係即係其實對啲嗰啲貴人係好好噶，係遞水遞嘢俾佢食噶，一樣係嘅啫。但係問題就係話，當有個命令嘅時候，你即係有個命令係唔合理落到個差佬嘅時候，你會唔會識得去反抗呢個命令啊？好明顯係唔會。 咁就好似頭先， 等陣先搞清楚一樣嘢先。六四嘅時候咧，入去碌人啊，入去清場嗰批咧，係喺外面掉入去。裡面原本北京軍區裡面嗰班解放軍係唔肯做嘢。所以就係、是。 因為我唔係我一唔係話即係話要即係話你係要專登去挑釁佢哋嗰樣嘢。個問題就係話你係唔需要當即係、就是、你唔需要當佢係會你以為你講咗會當佢就會輕手啲嗰只咯。如果佢接到個命令要重手嘅話咧，任何喺前線嘅都會落重手嘅。即、就、係、是、你唔應該有個有你覺得以為你會即係會話即係同佢會係一個。除了制服就是同一個人，可能除了制服就是，但是在制服的時候，他們在學堂裡面或者是一個軍人或者一個紀律部隊的時候，他一定是會執行命令的。如果不是，他是一個，他是會，他知道他，如果你一個軍人不執行命令，你是犯了軍法，那你是自己不撈了，是不是？但是同埋，你如果你做一個咪清場行動的時候，你有選擇的嘛，你可以清場，但是你可以輕手一點，我意思是說，是不是？ 死了，我現在變了個左膠，因為呢我又認同唐水話，即係其實佢哋做緊嘢就好似頭先講嘅平庸之惡，即係佢哋係執行命令，但係執行命令嘅時候，看似係一件係啱嘅事，但係其實做緊出嚟嘅嘢係一件唔啱嘅事。但 係你有聽過一個案例就係呢、這個東德嗰個啦，係咪啊？即係東德嗰陣時柏林圍牆嗰時係有個普通嘅軍人就係、是。射殺一個爬過牆的人啦，事後喺國際法庭審判佢係有罪。佢對佢嚟講，佢都係執行命令啫。佢叫你逢係有人偷渡嘅，你殺你開槍射佢啦。咁佢理論上佢冇罪，但係結果判咗佢有罪，點解？因為佢係可以選擇射唔中啊嘛，即係差人一樣噶嘛。你可以選擇一個好和平嘅手段去抬離佢噶嘛，唔需要用好過分嘅武力噶嘛。 我覺得差人其實佢哋做我認同嗰件嘢就係話，其實差人當中咧本身都有係真係真心為香港嘅。你問我嘅話，有啲就可能真係話為博責啊，去跟住努力啲啊，即係鬧人大聲啲啊，抬人勤力啲啊咁樣，攣人大力啲啊咁樣。咁但係即係譬如話我哋係咪可以做到一啲嘢令到佢哋良心發現我又冇咁偉大，我亦都冇咁即係我亦都冇咁諗得咁完美。咁但係只一個係話前線咧，我會認同阿 Sam 咁講，唔好孖叉佢，孖叉曾偉雄，你明白我意思啊？ 喺技術上係唔需要孖叉佢哋。喺當你喺示威現場嘅時候，但係係咯，要做嘅就係話一定要去。 但 係 亦都唔好寄望佢係會係著住制服嘅時候，佢會係企喺你個同一陣線咯。 但曾偉雄呢個咧就要搞噶啦，我哋講， 所以其實如果而家係做緊差人嘅啫，你其實你係要有一個抉擇噶啦，而家即係抉擇你係唔係繼續，你可以翻去你可以繼續做警察，你可以辭工噶嘛，即係話而家其實你去到呢個 moment， 我唔覺得即係如果你一個警隊係去到為政治服務嘅時候，你呢個警隊已經係玩完噶啦。 咁樣未 來，即係要講翻佢當年黎慶玲辭職嘅時候，都係因為呢、這個。大家都記得黎慶玲辭職都係有類似嘅意味啦，即係佢會覺得佢將來九七之後佢會做啲不義嘅事嘅，所以佢因此辭職啦咁樣。 你哋有冇睇過前景部署長李明葵寫過咧？即係佢講嗰樣嘢咧，就係一個真正嘅香港警察所講嘅嘢。 嗯， 即係而家如果你。認為你是全部所純粹執行命令的時候，你可以殺人的話，可以即非法殺人或者非法武力的時候呢，那你根本就已經是失了去一個正常人的判斷嘛。 但現在未到這樣。 不是，我知道未到這個地步，但是你現在再下去就你可以是這樣，即如果你再不你個個警察都是這樣想的時候，你個個都可以執行上級命令，上級命令叫你殺人你都可以殺人的，是不是？即我意思是你去到哪一個地步，你現在已經是超越了一個 譬如你如果你用咗清場嗰陣時嗰個環境嚟睇，好明顯好多好多嘢已經係清，已經係即係過分咗㗎啦，已經。同埋你係而家個警察係唔係即係點啊？即係唔係話好中立嘅？睇到嗰啲愛字堆嗰啲人唔拉啊，嗰啲咁樣係嘛？ 嗯，咁我知道咧，有好多前線即警民關係科嘅咧，都有聽埋 radio 嘅。我知道咧，咁所以我哋依個節目咧都有機會喺聽到佢哋耳中，所以咧即係啦，希望我哋少少嘅聲音咧可以傳達到警隊裏邊嚇。 唔 係， 其實我覺得我完全係支持警察繼續咁樣做，因為其實佢哋不斷咁樣做咧，其實不斷咁樣損耗緊政府嘅權威啊，唔係真係㗎，因為點解咧？即係啲人即係近來建制派好中意攞句説話嚟講，就話：哦，你班友仔破壞法治，你班友仔非法公投咁樣。咁其實好似冇乜人探到個什麼叫法治啦。咁你就可以好，其實好簡單嘅啫個 concept。咩叫法治咧？其實好多我尊重法律咪法治咯，我司法獨立咪法治咯。咁係依個其中一方面，但其實更加方便咧，就係話大部分嘅市民。大部分嘅公民係尊重法律，係自愿去遵守法律，依、這個先係法治嘅真正嘅精髓所在。所以我哋會見到好多法治嘅社會，往往都係警察好鬼少，但係罪案都好鬼低。咁個好處就係、是、當然係個管治成本會低啦。咁但係其實點解可以去到依個咁嘅位咧？就係話政府要有一定嘅權威。咁政府嘅權威係點樣建立嘅咧？咁最簡單就係你要有人民嘅信任啦，即係啲人會覺得喂你做嘅嘢，政府講一句佢係有個威信喺度嘅，就算我唔中意都好，我都會聽，我都會照做。但係而家政府做緊嘅嘢就不斷咁樣損耗緊呢樣嘢咯。咁係各方面各個 level 嘅層面，由最低嘅前線警務人員要去執行一啲不義嘅任務，去到我哋會見到特區政府嘅官員嘅誠信出現嚴重問題。甚至乎去到北京政府共產黨國務院竟然可以出聲明就話哦依個係非法嘅公投，你哋違反基本法係犯法嘅行為。喂，國家機器喎，國務院出啲咁嘅聲明喎。喂，如果你換落去任何一個國家，不論你係獨裁定係民主，你如果即係國務院出得呢啲明，就拉人㗎啦嘛。喂，你犯法仲唔拉？係咪先？你應該拉曬戴耀廷班友仔去坐監啦，係咪先？70萬人每個投票都應該拉去坐監啦。如果咁樣，你不斷係咁講嘅時候，慢慢市民會覺得，哦，犯法，哦，我犯法都係咁嘅啦，咁又如何啫？又如何啫？係咪先？你差佬平時以前即係啲人話，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又見到差佬就阿蛇，唔係咁嘅，唔好拉我係咪先？而家都，哇，原來你係咪你都拉嘅啦？我坐喺度你都拉，我如果俾你拉嘅啦，拉多兩次有冇感覺嘅啦？係咪先？所以。其實呢啲咁嘅前線警務人員嘅不義嘅行為，高即係政府裏面高層嘅誠信嘅損失，同埋甚至乎中央政府一啲咁即係咁不知所謂嘅言論，其實所有嘅嘢都喺度不斷咁樣消費緊、消耗緊呢個特區政府嘅權威。所以我覺得我好贊成佢哋繼續咁樣做，即係咁樣係對公民意識嘅覺醒。對大家更加有反抗的意志是有一個正面的。 不是，其實現在政府是毀滅緊這個警隊的。即是其實你看回即是以前呢，在五六年代的時候呢，啲人對啲警察咧嗰個態度係好差嘅，即係好反感啊！當差你都知啊，即係好仔不當差咁樣。咁後來後來即係有廉署之後咧，慢慢咧係建立咗一個形象咧，香港警察係一個好好嘅形象嚟嘅。但係喺呢幾年裏面一夜敗曬啦。點解？就因為將呢個警隊用咗做咗政治工具啊嘛。咁其實你如果做警察喺入邊做緊警察嘅人，你係即係醒目啲嘅已經明白到，即係佢。以前即係喺80年代、90年代嗰時候，即係佢喺市民入邊嗰個形象係好受尊重噶嘛，即係警察嚇、啊，即係除暴安良啊嘛。而家佢做咗呢，即係有呢幾年裏邊咁樣俾佢搞到咁樣，即係做一個打手咁樣，做一個變咗一個公安咁樣，喺一個市民嗰個形象係好低落。而家其實已經經過呢幾次示威或者成啊，即係香港啲示威其實好和平噶啦，根本上係嘛？即係如果你用一種咁即係一種 excessive 嘅武力去對待，或者一種粗暴嘅行為去對待啲示威嘅人嘅咧，其實你係 嗰個警隊係慢慢毀滅緊佢。即係當你去到一個全香港嘅人都覺得係好仔不當差嘅時候咧，咁你就玩完啦呢隊警隊。 我諗佢哋都會知道咧，即係當中當佢哋即係去極參與投入去行動嘅時候，佢發覺即市民嘅反應嘅時候，佢開始佢自己，即我諗啲覺醒會自己喺當中都會出現啦。當然都唔會係全部人啦，我諗，但係有一部分嘅警察都會知道有啲咩事而真係會有改變嘅。 但係我想講就係你廣東，我哋廣東有個言語咧，叫泥水佬做門，覺得自己覺得。好老實講，如果我係差佬，喂大佬，咁辛苦先考到入去，當差諗住除暴安良係咪先維持社會安定啊？咁上面叫到咁係要做㗎啦。你班友仔，我又未必會即係認同你哋嘅政治理念嘅係咪先？你又喺度又要瞓街又成喺度阻住個地球轉，咁上頭落波嚟，我打我咪照做咪照搬咯，係咪先？你哋即係好似部門咁樣又掟嘢又巴巴叉叉又好似嗰啲爛仔咁講曬粗口咁樣，咁我唔會覺得我有啲咩做錯㗎喎，係咪先？即係我會覺得你永遠都係收窄嗰個打擊面，就係將警察擺喺對立面咧，係唔會對香港嘅民主事係有幫助。反而你如果你能夠將大部分嘅警察擺喺埋你嗰邊，起碼你佔咗道德高地，佢哋知道自己做嘅，就算佢係照鍋打做，但佢哋知道做嘅嘢係唔啱。咁其實已經好足夠，總好過你將佢擺喺對立。 唔係你啲講法係啱啊，但我覺得喺香港就做唔到咯。即係喺德國，係咪德國咧？前嗰排示威係嗰啲差佬係調翻轉頭咯，即係本來係驅趕人群，變咗係幫啲人群去即係去佔領街道，佔領街道。即係我覺得喺外國外國可能容易啲，喺香港我比較上係對。即係個香港嘅質素係比較冇咁睇好。 我覺得而家都係嘅咧。香港如果你話搬搬抬抬，大家都可以接受。如果你七一七二朝頭早嗰晚，如果佢攞警棍搏嘅話，我相信佢哋好多唔會執行呢個命令咯。係咪？好多時候，即可能佢細佬喺入面佔領緊。如果你講緊係大型嘅佔領，運幾千人嘅，佢細佬佢表妹喺入面佔領緊。佢清完之後，佢搏完之後，佢嗰晚點翻去見阿媽？ 咁嗰啲兜，咁嗰啲兜面噴胡椒噴霧嗰啲，咁點計？ 兜面啲長毛嘛。 咁我諗咁樣啦，即係我哋都好似咁樣講，香港去到另一個階段啦。咁而家都好睇，即係之後後續睇下八月依次佔中係咪真係搞得成？咁阿 Sam 又真係翻去咁樣啦。咁你又幫我哋做實戰記者啦。咁但係我諗以後往日嘅日子裏邊咧，即係無論係司法啊、執法啊、行政裏邊咧，每一都係牽一髮動全身啦，每一樣嘢都會。即係可能會被炒熱得好犀利咁樣，咁我諗我諗喺我哋嚟緊南風窗嘅日子當中，我哋都可以去繼續探討啦。咁我諗我哋今日咧就真係即係講依個禮拜咧，即係講咗好長嘅時間啦。咁我哋不如下個禮拜翻嚟，我哋繼續去同大家傾下澳洲事，講下香港嘢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Okay, 拜拜， 拜拜， 拜拜。